大家好，我是看潮生，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嘉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不天罡》，作者孟西石。 第101集，西北。听说这里出了命案，警察很快赶到了。见交接的人终于来了，宋志存起身自我介绍。 特管局宋志存，这位是龙申龙举。 普通人也许没听过特管局，但行内人绝不陌生。为首的头马上朝他们敬了个礼。 宋举龙举， 外面那几个都是日本人，这里头涉及到一桩文物走私的案子，人先移交给你们，回头我给你们上面办好交接手续，再把人弄过来。 对方自然没有异议。宋志存看向林轩， 还有这位林老板， 我知道夏木的团伙头目是谁，可以假装买家跟他们联系，把他们调出来，再跟你们一起去找人。 林轩的反应简直称得上是敏捷过人，识时务者为俊杰了。但人为刀俎，我为鱼肉，现在主动权在对方手上，就算林家有关系，可以摆脱协从倒卖文物的嫌疑，但为了龙骨，他只能向特管局低头了。宋志存与龙申相视一眼，前者沉吟片刻，对过来交接的人道， 这位林老板，我们还有事要问他，麻烦你问完话之后放他回来。 又对林轩道， 龙骨的事情我们不能做主，不过我会向上面打报告请示的。 这句话纯属是忽悠，龙骨虽然要上缴，但特管局出力最大，私下也留了一些，不过宋志存肯定不可能当场就拍板答应。林轩也明白这一点，拱手道， 那就多谢两位了。 龙申回头看冬至，想叫他离开，却发现对方不知何时歪在沙发上睡了过去，手里还握着笔。他将笔从对方手里轻轻地抽出，冬至却一动不动，已经睡熟了，眉眼间难掩倦色。龙申没有叫醒他，而是拿起他的胳膊搭在自己的肩膀上，把人背在身上往外走。宋志存也并没有觉得龙申的做法有何不妥，再怎么说冬至能把青铜镜的图案画出来，让他们化被动为主动，都是立了功的。反倒是林轩见状笑道， 原来龙局如此看重这位小哥，难怪这么快就赶过来。 你跟日本人合作的事情还没完 啊？是是是是，我深刻反省。 林轩举起双手，龙神没再说什么，转身离去。车已经在门口等着，龙神把人放在中间的座位躺平，跟司机说了声开慢点，然后就跟着宋志存一道坐在后座。 怎么样，那几个帖文是什么？ 四个字，凤凰贺兰。 贺兰，这是姓氏还是人名？还是贺兰山？是了，铜镜上是一只鸟和山脉，鸟对应凤凰，那山应该就是贺兰山。林轩说的没错，果然是在西北。 我认为凤凰想表达的可能不仅仅是那只鸟，也许还有其他的含义，比如方位地点。 先让林轩跟对方搭上线，只要找到他们盗挖青铜镜的地点，应该就能确定下来。 我倒是有个想法，这是一个很好的试炼机会。 啊，你想让他们去西北？ 嗯，那些日本人如此迫切带着青铜镜离开，一定是去找他们想要的东西。根据现在镜子背面透露出来的信息，他们的目标跟我们很可能是一致的。 根据我们的情报，麻生善人很可能是告诉藤川师徒长白山有古龙的那个人。他不仅提供消息，还陪着藤川师徒千里迢迢跑过来，事后还跟阴雨鸠彦频繁联系往来。而刚才林轩说，那个死掉的日本人阴雨三郎是阴雨财团旗下的人。依我看，这里头肯定有很大的关联，说不定 我们还能趁机追查出上次那件事的幕后主使。 不仅如此，石碑的线索可能也会有进展。 看来上次我们把人放回去，放长线钓大鱼，果然是正确的。这不，他们又蠢蠢欲动了。只不过，这种事情让一帮还没结束培训的小家伙去，会不会太冒险了？ 你还记得我们当年主持的第一届培训吗？ 哎，怎么会不记得？太惨烈了。25个人深入东南亚的热带雨林，最后只有10个人回来。我还记得折损的那15个人里，不乏龙虎山和茅山出身的优秀弟子。 但他们那一届，也是最优秀的一届。 不错，一组那个张恒，我看再过2年，去分局当个分局长不是什么问题。还有唐静，现在在华东分局，也算独当一面了。 越严苛的培训，才越能让他们在危机中成长。只是训练的话，他们永远都会在心底留有余地。 我明白你的意思。像池半夏那小姑娘，本来我挺看好她的，但她要是还这样原地踏步，恐怕也很难有什么长进。这件事啊，我会找吴局商量一下。只要我们3个人统一意见，应该不是什么大问题。 本来特管局培训每年就会有人员折损率，这个折损率其实就是死亡人数，只要人数不会太夸张，这都是正常的。真正的战士是在鲜血中淬炼出来的，温室永远养不出铜皮铁骨，所以每一届的培训基本都会死人，区别只在于多或少，而这个数目掌握在所有学员手中，生或死都是他们自己的选择。龙身望向前座，冬至犹自眉目弯弯沉静，仿佛将所有的狂风暴雨都隔绝在梦境之外。汽车的些许颠簸根本微不足道，无法让冬至从美好的梦中醒来。在冬至的世界，也许正是春暖花开，阳光灿烂。冬至觉得自己做了一个很长的梦，他已经不记得梦里自己见到了什么，做了什么，但醒来的时候嘴角犹带笑容，像刚吃了一根棒棒糖那么甜，连带精神上的疲惫也在彻底的休息之后得到了些许缓解。第二次在龙身的床上醒过来，冬至已经能做到基本淡定了。冬至卷着被子把床滚了一圈，像是要留下自己的记号，然后才去翻手机。手机里有许多条未接信息和电话，有钱叔发来的问他怎么样了，有巴桑发来的邀他一起去武馆练武，还有看潮生发来的： 我好饿我好饿我好饿我好饿我好饿我好饿我好饿。 看潮生的消息有刷屏的嫌疑，除此之外一点实质的内容都没有。冬至忍不住看着笑了，先是给钱叔发了个信息过去报了个平安，然后回复看潮生： 还在抚仙湖吗？ 我快饿死了，等你出现我尸体都凉了。 你们现在在哪里？能不能收快递？我给你寄点吃的过去。 看潮生瞬间发了一堆嗷嗷叫的表情： 可以，我们就住在湖边的度假村。 然后马上发了个地址过来。很多时候面对他，冬至都有种养了一只食量很大的宠物的错觉。不过如果这个想法让对方知道，看潮生肯定会炸毛的。 现在很麻烦，我们暂时还不能回去。上次老大让我们往湖心找，我这几天花椒在水下游了几圈，还真在湖心水里发现了一群水尸。 冬至心头一动，马上问： 什么水尸？能详细描述一下吗？ 河鱼那里有照片，我当时拍不了，就是一群水下的尸体，跟活人一样，但不知道为什么居然可以粘在水底，也没浮上去，而且看上去啊，都像没吃饱饭就被拉来填湖一样。 你脑子里成天就在关心吃没吃饱吗？ 后来经过勘察，好像有一些尸体被魔气污染了。 怎么又有魔气？ 人魔的能量难道就这么大？ 也不一定是人魔呀，这世界上的魔物有很多，人魔很厉害，但还不是最厉害的。 那最厉害的是什么？ 你怎么这么笨啊？有人魔，肯定就有地魔、天魔，在他们上面还有更厉害的。不过，反正跟你说了也没用，本大人就不浪费口舌了。 你不知道快递还没有发货的时候是能够取消订单的吗？ 什么？你在说什么？我这里信号不好，不聊了。 哎，你等等，回头让何玉发个水下的照片给我看看。 你怎么这么关心这件事儿啊？ 我上次请神的时候，也看见水下有许多尸体。总之，三言两语跟你说不清楚，所以我想证实一下。 你都会请神了，别是吹牛皮的吧？要不要我去找宗老帮你求求情，保你培训稳过呀？ 不用了，就算你帮我走后门，我自己实力上不去，以后一样会遇到危险。再说了，你就这么瞧不起我吗？上次模拟训练我可是表现最好的。 消息发送出去，他觉得好像有点不谦虚，又加了两个字， 之一。 哼，那你以后可别哭着来找我。 放下手机，冬至发现自己被对方勾起了馋虫，特别想吃点臊子面或者酸汤牛肉之类的比较开胃的东西。他回自己宿舍洗了个澡，重新换了套衣服，出门觅食。 好了，本集就到这儿了，记得订阅收藏，下集见，下集见。